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我哋有位忠实嘅听众啦，即系 Alex Lee 啦，亦都系我哋金主啦，即系成日都即系货金俾我哋。咁啊，即系佢啱啱咧就 PM 俾我，就想即系讲读一读啲问题啦，咁样样。咁佢就点样评论咧？喂，好似你哋太多阴谋论，可唔可以对呢啲被捕嘅人士表示同情同埋慰问咧？同埋你嘅分析咧，好似太冷血。太沒同情呢抗爭者嘅立場喎，而家可能唔係冷眼批評嘅時候喎，而大家嘅批評可能過咗火喎。咁佢亦都咁講啦，人民對公義嘅訴求如果係得唔到滿足嘅話咧，反抗係自然嘅反應嚟㗎嘛，係咪？咁啊，金乃迪啊都講過啦，即係如果喂，即係當政府否定用呢個和平手段去爭取訴求嘅市民嘅时候，政府最终制造使用暴力手段抗争嘅暴民，其实系等于即系呢个系果嚟噶啦。咁佢讲好多啦。咁喂，第一样嘢即系我想回应翻先，就系话系唔系唔同情抗争者咧？喂，我唔系嘅。喂，第一样嘢，嗰啲抗争者就系第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要分开两班人。第一班就系话有备而嚟嘅人。另一班就係話，好似頭先被告上法庭，而家係入咗叫做暴動罪嘅人。咁而家我哋見到暴動罪嘅人，頭先我哋第一節都講過，就係話主要嘅都係學生，跟住其次嘅就係無業嘅，第三嘅就係一啲比較草根嘅。咁呢班人呢，其實要睇返佢哋，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抗爭嘅成本呢，嘅機會成本係相對比較低嘅。喂，老實講，你唔會見到一啲即係好有名望嘅人啦，或者中產嘅人啦，或者專業人士啦，你唔會見到呢啲啦，係咪？喂，但係同樣我哋見到就係話呢班係叫做係社會上面係比較脆弱嘅一層啦。其實同樣佢哋係因為好可能係因為見唔到社會上面有啲咩希望，所以其實佢哋因為絕望先上街嘛。佢哋係發泄，佢哋係真係憤怒。但係你唔可以叫做係抹殺咗佢哋個憤怒嘅真實性。喂，呢個我同意啊。但問題就係話， 我覺得呢班人咧，好多人咧都係無辜嘅。 係， 因為點解咧？我諗佢覺得我哋好冷血咁分析就係，因為你係俾人哋煽動咗之後咧，係難聽啲講就係叫做真心交啊嘛。嗯，係咪？即唔應該係咁樣發展落去。 嗯，咪睇翻嗰啲名單嗰啲抗爭者咧，就係比較低下階層嘛，就係證明佢哋係唔係好識計算，做人唔識計算咧。如果識計算咧，你就唔會去做呢樣嘢。 唔係應該咁講，從即係犯罪學嘅角度嚟講咧，呢班人係 nothing to lose， 所以佢會計嘅。即係大家每一個人嘅 psychological mind 都會喺度計一樣嘢。喂，大佬，我咁樣搞法，我付好大嘅代價喎，值唔值得先？為一粒魚蛋，喂，似乎唔係用呢個方法去爭取，可能係更加有，即係大家係會咁計啦。即係你就唔會話，因為見到粒，即係為咗保衞小販，跟住走去同差佬咁樣搏擊法，咪真係會掟死嗰個人喎。 咪更加呢個被捕嘅人士更加需要去關注、去聲援啦。尤其是我哋一開波已經講啦，何文仔完全係被。借呢個機會，俾警察係借呢個機會去冚檔嘅。 係啦， 一網打盡。 喂，呢個真係難以理解。喂，點解？喂，企喺上車頂嘅黃台陽，你唔第一時間拉啦？喂，反而你俾佢今日自己即係錄段音出嚟，話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即係咁樣 捧高佢。即係正正係因為要保護呢一班或者聲援呢一班被捕嘅人士咧，先至我哋先需要問。本土派作為始作俑者，那個責任喺邊度啊？ 係啦，責任邊個負啊？ 你作為喺軍隊喺戰場上邊，唔好話因為自己人，我哋要自己人啊，保存抗爭力量啊，唔係噶。你早到咗，你唔服從軍令，你早衝出咗嚟揼柒人，或者你遲咗到畏敵不前，你結果都係都要斬手噶，哪怕係軍隊嘅人入邊。 唔係我諗啊 ，Alex 咧係 戰場上邊 ，Alex 係講緊即係例如話好似學文仔啊 Darren 咁，其實佢係無辜噶嘛，你睇到片段已經知嘅啦。老實講，佢都未必過得入添啦。 因為他是一個很積極的參與者，是 他勸交嘛，大佬 亦都冇掟到石頭嘛， 是啊， 所以他甩的機會是大的。如果你告他暴動，因為他和他是兩點幾已經走位了嘛， 是啊， 你最激烈的時候是四五點嘛，或者天光的時候嘛，但是他這一次是成個陰謀，為什麼大家中曬箭就是這樣，就是因為這件事在這樣的地方在這樣的時間發生咁大鑊，十個鐘頭嘅即係街頭巷。 唔係第一樣嘢，我 令到好多無辜嘅人啊，係被拉咗上牆啊！ 我唔同意，完全係陰謀論。即係我覺得我哋嘅疑點咧，其實係實在嘅，亦都好多人會問嘅。老實講係，你有能力去處理，但係你唔處理，你係俾佢發酵。喂，你即係嗰個居心可測，你唔係冇經驗噶嘛？係咪？你做差佬唔係冇經驗， 同埋你經過雨傘運動喎、 啊，係咯。 你话雨伞运动，你就要训练啫。喂，你经过一镬咁大镬嘅79日， 系 咁样嘅crowd control 你都搞唔掂， 系 唔信？可能放假咧，新年警察。 咁你就唔好对嗰啲食环，即系你唔好对嗰啲即系鱼蛋小贩咁强硬啦。 冇关系噶，咁佢放多咗警察放假，咁有啲系 on duty 嘅，咪执行佢职务啫。 唔系，咁佢要谂下成套嘢系点样行咯。即系如果佢一开始就系谂住系年初一嘅时候强硬到底嘅话，你就唔系应该虎头蛇尾咯。 你咪话谂到个原位喺边度咯？天衣无缝嘅配合嘛。年初一冇乜警力嘅时候，就算嗰啲亦都冇乜经验嘅人嘅时候，你喺嗰日搞，跟住就好多人趁虚跟队。对个社会咁不满， 嗯， 系咪？咪只要我哋不嬲都闹开黑警噶啦，见到差佬，老实讲，我都有闪过魔鬼嘅念头啊！睇紧电视嘅时候，喂，打得好喎，有啲位咁。但可唔可以你再谂一谂，变翻天使嘅时候，唔系应该系咁啊嘛，大哥，咁样处理咪？ 我相信就系话，嗰场呢场骚动咧，其实有好多人做咗啲嘢咧，系好多市民系真心想即系帮佢出咗气嘅，其实系。尤其你话喂，讲真，之前冯伟光仲喺度屌柒呢个钟庭耀嗰、那个即系嗰个民情嗰个民情指数，喂，我哋仲记得就系上个月啊，过年之前啊，即系呢个港大民研咪就系讲嗰个民情指数。哇！你即系其实系2003年以嚟系最差嘅，系咪？佢仲话冇咁嘅事啊嘛，系咪？而家经济又好乜乜柒柒，点会差呢？喂，而家嗰个情况俾你睇到就偏偏就系好卵差，系咪？喂，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民望嘅话，喂呢啲唔会有人同情噶嘛，系一面倒噶嘛。喂，而事实上而家嗰个社会嗰、那个言论咧系两极化都好紧要。你就系见到其实阿杨岳桥嘅处境啊。就是呢個叫做係兩極化嘅縮影嚟噶嘛？喂， 佢就係俾人床板夾春袋， 係佢係受害者，佢第一個受害者。喂，第一樣嘢就係 喂，所以咧，今次咧有啲人咧一開波就喺度屌柒民主黨啊、公民黨啊、成成嗰啲咁樣。喂，我覺得今次個劃清界線啱喎。喂，我唔劃，咁我咪真係支持你啊！所以我尋日華文嗰份聲明咧，即係雖然唔係我親筆寫啦，因為我都立過咧，我都有少少後悔喎。即系我唔够 elaborate 嗰个 point， 因为我只系得两句说话。我话我哋坚持非暴力嘅抗争系我哋嘅信念，我哋认为仇恨同埋伤害唔能够解决和平同埋公义嘅问题。其实我觉得呢一句都唔够，你系一定要针对 specific 旺角呢一个 riot， 即系今次系难得地同意呢个政府嗰个形容嘅，因为客观上系咁啊嘛，大佬系咪？ 嗯， 喂，嗰、那个骚乱系真系唔可以透过咁嘅方法嚟继续抗争嘅。 我唔知 道 I don't believe it 啊！ 大家嗰個自己各自嗰個朋友群體或者 Facebook 係大家見到啲咩啦？嗱，我呢幾日同好多朋友喺 Facebook 有交流，或者出街亦都見到啲朋友有啲互動。咁睇到最大嘅衝擊就係當然咧，有一啲係一齊喺即係支持雨傘運動或者簡單啲講係黃絲人咧，都係見到佢咧係好今次好強烈地支持用個暴力嘅手法去對付嘅，咁呢啲係有一啲朋友係覺得好震驚嘅。咁、而就嗰啲人好話好灰心啦，就話啊我要刪曬所有 Facebook 啦，唔睇啦，算啦，唔講啦咁樣。咁但我又覺得我出街見嘅朋友嘅時候咧，啲朋友就話其實我認同阿昌你嘅講法嘅，不過咧我費事喺 Facebook 講，因為費事即係聊交嗌咁解嘅啫。即係我會覺得個社會係咪咁兩極化咧，或者直接啲講係咪夾得死楊岳橋咧？我又唔係太過悲觀，我覺得啲人暫時喺呢個階段冇出聲啫，而俾最 vocal 嗰班人咧 主導咗， 係啦，好似就係好似網上面聲勢咁好大，所以我先係喺 Facebook， 我 Facebook 面持續講點解我要講反對暴力同埋 唔係喎，我個群體裏面咧，其中一班即係所謂嗰啲離地嗰啲啦，中產嗰啲啦， 佢唔係差佬嗰下開槍啱，我話唔係問題啊嘛。我話嗰條友彎嘅喎，大哥，嗰條友 emotion 即係 emotion 係有問題嘅人嚟嘅喎。即係佢話佢睇翻具體嗰陣時候嘅情況，有個差佬已經跌咗落地下，啲包仔仲係咁埋去圍佢揼佢，同埋你係攞木頭咧，嗰啲大嗰啲木頭 飛埋去 卡板啊， 成個垃圾桶飛埋去啦。 當然，即係其實係違反咗警例嘅，因為基本上咧喺香港嚟講咧係唔可以咁樣鳴槍。是即係警告啲群眾噶嘛，因為點解咧？你係會唔用護具噶嘛？會咩跌彈落嚟嗰啲嗰個槍，其實同射落去差唔多嘅啫嘛。但有啲人係認為 OK 喎，我唔係嘛？喂，香港一個國際城市，你唔知咁係會繼續鋪屋噶？佢啲群眾係好撚憤怒啊！如果我喺現場，可能我都掟埋，有冇搞錯？你開槍嘅大哥，但有啲人係咁嘅人，即係我而家只係描述現象。就我已經幫手搏㗎啦。 係，我覺得係有兩極化嘅，因為其實講真的，你就係見到嗰啲咩？ 而有部分係黃絲嚟嘅喎。 係，我 支持民主嘅喎， 即 係好多年㗎咯。 即係我講翻我自己本身，即係我睇到嘅一啲叫做係 opinion leader 啦。即係喂，你見到伍家謙平時唔出聲嘅，喺今次嘅事件都要數翻。喂，其實當然好多阿媽係女人啦，好多原因啦，係咪港大事件啦，係咪即係呢個亦都有即係嗰、那個咩你 高鐵 啦、拉布事件啦、網絡23條啦、乜乜柒柒啦，喂，慶祝難書，根本上喂原因喺曬度，你係有民憤喺度嘅，咪咁呢個當然，咁所以其實佢啲騷亂嘅人係做咗好多人係想做嗰樣嘢，係真係有市場嘅，老實講係。咁你見到喂法政匯思嘅 David 聽啦，係咪佢即係喺呢個立場新聞成日都有問啦，咁佢亦都喂你如果你問我喂究竟支唔支持，喂我都唔識講，喂老實講。其实 咪支持乜嘢先？ 即系支唔支持系用咁嘅手段啊？ 喂，其实啲人咧系好对唔住啦，我都要讲咧，就系我啲好懒惰嘅分析。 系 头先你讲嗰啲所有嘅客观嘅背景，冇人唔会否定。 系 呢个政府系好捻契弟，系嘛？心里面大家都想打柒佢，但你用呢个手法都系唔捻道德噶啦。 吓，问题就系话嗱，其实如果 边个会否定头先呢？你用个懒惰嘅方法，将嗰样嘢解释咗佢啫嘛。 嗱，其实。阿連月增咧，佢見到而家佢樂見而家個情況就係暴力邊緣論不斷咁升級啦。其實問題就係暴力邊緣而家係邊個主導緊成個 course 先？究竟係政府逼你暴力邊緣係咁不斷升級啦，定還是我哋逼緊政府暴力邊緣不斷咁升級先？而最後尾邊個著數咧？ 跟住問個具體嘅問題啦。下次政府申請撥款買水炮車。 系啦，而家蠢蠢欲动啦，因为陈祖维头先讲嘅嘢就系话，喂， 敢 大家要支持我哋用啊，佢而家买咗啦，我而家就要用啫，系咪？ 跟住佢再话我要揾啲好啲嘅防暴工具，包括可能系出去打啲支持，你反唔反对啊？唔系，我唔系讲我哋呢批人啊，一般本来系黄絲嘅中间群众嗰啲契弟啊， 你唔好忘记，你唔好忘记，建制派佢而家佢做主导咗啲主流传媒，系咪？呢啲主流传媒仲可以咁去 tailor make 一啲咧，叫做系佢自己做翻嚟嘅采访嘅街头采访啊，专登拣啲蓝絲翻嚟采访喺度制造民意，喂，根本上喂舆论机器喺佢手面，即系喂暴即系震暴机器喺佢手度，喂。连而家争在法庭，佢仲喺度掌控到嘅啫。 跟住23条立法，其中一个指控系咩？煽动暴乱啊嘛，违反国家安全嘛，你又讲建国咯？屌你，跟住你搞捻埋暴动咯，过唔过啊？我哋点答啊？我哋以前嘅答法，其中一个最生嗰个 point 就系、是：屌香港边有人搞呢嘢？屌而家大捻把啊！屌法国 啊！ 本来嗰条系不公义嘅法例嚟嘅，而家你俾位人入啊！屌 系啦， 所以我觉得。其实都而家嘅情况都不如就系嚟一个正正式式嘅大辩论啦，划唔划清界线？而家我就讲到明，要划清界线嘅就讲到明划清界线咯。支持暴力嘅咪讲到明支持暴力咯。大家咪睇下边一个未来嘅运动嘅路线图，你觉得雷动计划唔捻得嘅，即系雷声大雨点闪嘅，咁样你觉得几时攻占礼宾府咯？几时攻占军器厂街咯？睇下边一样嘢会多啲人支持，边一样嘢会真系带俾香港人希望。 咪同埋你有你搞。你繼續搞啦，冇所謂，你咪搞咯，因為你要承擔代價啊嘛。嗱，我哋搞啲你唔好撚黐埋嚟啦。喂，大哥，如果唔係我冇群眾啦， 唔啱喎，唔啱，佢係唔會承擔代價，對唔住。 佢要你咁 所謂嘅 opinion leader 係唔會要自己承擔代價。而家講緊最大聲嗰幾個人都冇承擔過代價。 咁所以危險就在呢樣嘢。你點可以交叉應用呢？當我搞緊和平集會嘅時候，我有我嘅訴求嘅時候，屌你又溝埋我啲群眾裏面準備掟石。咁邊個參加我遊行 啊？阿土伯，你頭先講呢個台灣嘅民進黨嘅例子係嘛？即係連月爭亦都攞呢個台灣嘅暴力邊緣論啊！嚟为佢自己本身呢个勇武抗争嘅一个营养啦，喂，其实呢个好可能系一个叫做美丽误会嚟噶，因为你头先讲嘅林佳龙啦，佢都喺度否认紧，即系其实你 佢话你抹黑啊，当年嘅国民党嘅主流传媒抹勾黑佢，话佢一个暴力政党嘛，如果唔系佢点攞选票啊？咁攞群众支持啊？点 justify 自己用武力啊？ 即系佢唔系 consciously 咁样做啊嘛？ 冇错啦，屌！你几时有见过民进党过去嗰？唔好话九六年总统选举之前嗰十年啊，掟个汽油弹啦。举个例子俾我， 唔系你反而事件，你反而咧，即系你之前 只有嘅而家历史话俾大家听，就系根本国民党混入咗好多人入去佢哋嘅群众里边搞事，引起群众嘅愤怒。 嗯， 跟住就同差佬搏斗，跟住其他群众 follow 就有啦。高雄又好，美丽岛都好。基本上是插庄架祸咁滞，比比皆是呢啲，唔系连月争所讲嘅台湾系即系同个当权者喺度咁样博弈。 唔系你讲， 所以我个言论我觉得系会有啲滞后嘅，即系觉得有啲听众如果觉得而家好失望啊，连啲黄丝都转咗去支持暴力啊，我觉得就第一，其实嗰啲人冇出到声。就算有啲人真係即係轉咗過去支持暴力嘅，咁你減咗啲人數，我當你成個社會得返三分一嘅人都好啦，得三成嘅支持用和平手段抗爭啦，咁三分之一人都好多人喎，係係咪唔會係我哋會變咗好非常之少數喎，而且我哋講緊嗰啲邏輯嗰啲理據全部都係要比較有啲即係可以話係離地啦，但係有啲即係邏輯嘅鋪陳去推算呢，唔係啲咁快咁情緒化嘅言論係咁快出到嚟㗎嘛。 同埋放心一樣嘢就係、是、喺 Facebook status 裏面寫得話支持呢啲暴力抗爭嘅人，佢夠唔撚夠膽啊，自己出嚟啊，十條友佢都我搵唔到一條啊，屌你批個頭俾你啦。係咪你估真係個個走去做健身嚟嘅人，屌做健身佢都唔撚敢啦。 嗱，依个就系 讲 你个租身嘅问题。 依个我哋趁机会，我哋播下我哋嘅亲家黄杨达咧，喺今朝早呢个 大 香港租身入边咧，系究竟佢系其实佢依连续几日都讲咗， 好似好兴奋喎，今朝 更加兴奋啦，唔系佢朝朝都好兴奋啦，佢嗰日俾人拉完之后，跟住又可以即刻落去做，即系 八点几已经做大香港租身， 系咪 已经？ 咁心所以就佢依几日都连续有讲呢件事啦，咁我哋姑且即系咁以就即系辑录少少佢今朝最新鲜， 好， 俾大家听翻。 今日虽然其实我想讲你哋呢香港人，即系讲呢啲咁嘅阴谋论，你哋呢班咪捻样，谴责就最捻快。一见到有啲咩新闻啊，有啲乜嘢值得闹政府嘅，就闹得最捻快。我讲紧嗰啲社运捻啊，嗰啲左教啊，最捻见到有啲乜捻嘢就话，哇谴责啊，离谱啊，天理不容啊，乜捻嘢乜捻嘢，几咁严重嘅字眼都讲得出。 台湾冲我过去打卡喎。 系啦，跟住台湾冲你过去打卡，好啦，香港有人帮你要出头啦，有人帮你去还手啦，然之后你啊净系咁嗌黑警可耻，因为可耻人系咪应该俾人打啊咁样？咁啊可耻嘅人终于俾人打啦咁样，跟住然之后你话，你打 人 就 中计啦， 你中计啦。你仲 系人哋俾人打 嘅？你点会打佢啊，大佬？你 系你特登想引你俾佢打噶？ 佢引你，你谂下佢当其时个警力几咁薄弱，警力一啲都唔薄弱。 嗯， 当日根本上如果以人数嚟讲，强弱悬殊，强弱悬殊。其实呢个都系我想讲嘅，不过我费事打击嘅士气啫嘛。我想讲，我讲过好多次啊，同埋我想讲咧呢两日咧，我真系接受晒所有传媒访问咁，就佢哋一个都冇出。我一路都想同大家讲就系、是，一路都想同大家讲就系、是、话。我是两点十五分去到现场，冇乜谂人噶啦，已经。即系唔好再即系，大家喺度讲嗰个就系话，喂，咩？即系譬如呢咁样嘅曾俊华或者系林郑月娥，都话啲行动者、啲抗争者系攞小贩当嚟到过桥，攞嚟作为藉口。我够胆咁讲啊，因为我去到现场嘅时候。嗰啲咁樣嘅之前咩夜市啊嚟波蘭街啊嗰啲咁嘅示威者，其實大部分都散咗，大部分散咗。然之後後來出嚟嘅人係咩人呢？大部分就好似我咁樣，係因為知道咗開槍而嚟啊嘛。但係就算咁樣，嚟咗幾多人呢？ 現場數埋都唔夠300個。 嗯， 而家拉64個。不過咁講，而家拉嗰64個咧，有好多好多咧都係兩點前。 係， 好多都係兩點前，有啲甚至乎係離開咗現場。咁係即係甚至乎係兩點左右就離開現場嘅、嗯，開槍之後就離開現場。好啊，咁跟住大規模嘅衝突，兩點後，其實就係因為開槍，然之後大家趕出去。但係大家對比一下啦，大家對比一下啦，928係乜嘢導致咧？雨傘革命係咩導致咧？就係、是、釋放催淚彈。當然嗰、那個時間較早啦，五點幾晏晝五點幾釋放催淚彈，然之後咪幾十萬人上街，幾十萬人出嚟，然之後霸曬呢個咁樣嘅金鐘、銅鑼灣、旺角，當其時仲有呢個咁嘅尖沙咀、屯門都蠢蠢欲動。OK， 好啦，當其時咁多出嚟就係為咗乜嘢？就係、是、喂好離譜喎、啊，向警察施放催淚彈喎、啊，好啦，對咗向警察到咗向市民開槍啊！哇，好離譜喎、啊，開槍啊，得300人出嚟嘅， 係 得300人出嚟嘅，呢300個人唔係義士，你自己諗下，你自己諗下，你收唔收愧？去到催淚彈，你就即係你個人都好奇怪喎、啊嗯。催淚彈你覺得好離譜喎、啊， 係 子彈你覺得唔離譜喎、啊，係。 我有啲覺得佢開個警察開槍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啲示威者太過暴力啦，你搞到個警察忍唔住保護自己，所以先開槍。 喂，如果咁樣講嘅話咧，當初出催淚彈，跟住引發大家佔領，你哋都係中計喎。即係你去金鐘， 中計好緊要啊，仲嚴重咁樣中計啊！ 呢啲真係做人哋個特首智囊，真係。即係唔怪之特首而家咁坎坷嘅，即係以前嗰、那個。 呢個係第一樣嘢就係、是，喂，我逐樣講啦。首先我由928嗰個對比，到呢個咁嘅二月九號凌晨嗰個對比，2月9號凌晨。 揾唔到生逼啊！槍 嗱，佢後我跟我可能記錯咗，後面仲有一句嘢最好笑就係佢即係覺得喺即係如果係中計嘅話咧，如果你揀中子彈同中計，我寧願揀中計啦，係，所以我打柒啲差佬啦，係，我一定會揀呢、這個。 唔係，即係另一樣嘢。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黃楊達佢冇中到計喎，因為佢係冇打柒啲差佬喎。片段大家影得好清楚，佢朝早接近五點幾六點鐘嘅時候，佢係和平地俾差佬，唔知有冇鎖上收購啦，嚇。 佢旺角嗰度嘛，有幾個差佬就圍住佢，就有啲肢體衝突啦，就打爆咗副眼鏡嘅。 打爆副眼鏡咩？ 係啦，但係佢應該打爆右手邊，係咪左手邊？右手邊嘅眼鏡框。但係去到最後咧，警察咧似乎係冇拘捕到佢嘅。 哇！咁似嗰陣時佔王驅逐， 即刻去呢一個做翻去一個大香港。 咁似佔王嗰陣時驅逐藍絲送去搭的士。 佢呢啲咁樣嘅歪理咧，好撚好笑。佢喺度鬧緊啲左膠，唔關我事啦，我冇份幫手搏啦。不過其實得一個原則啫嘛，我反對得差佬使用暴力，點會贊成自己用暴力噶？屌你！喂，嗰、那個原則係得一個嘅啫嘛。文明社會係不用應該用呢個方法嚟解決問題嘛？我反對差佬用暴力，而家你幫我還手，我所以我都要拍手掌，有冇搞撚錯你？我個原則係由頭到尾都係貫徹嘅，就係差佬唔應該用暴力，我哋更加唔應該用暴力。除咗強弱懸殊嗰啲咁樣嘅 cause and benefit 咧，先 話其實一樣嘢講錯嘅，就係點解928當日咧出催淚彈？之後有咁多人嚟呢，唔係因為有催淚彈，係因為之前警察點樣對班學生有道德感召㗎嘛。你冇道德感召，邊會有人出嚟啫？呢個係基本個條件。所以旺角你話，就算旺角開槍嗰日係唔係夜晚三點鐘，係下晝三點鐘，一樣會有咁多人嚟嘅，因為你冇道德感召啊，對唔住啊，冇咁多人嘅。 個道德感召亦都嚟自係乜嘢呢？唔係在於人哋放催淚彈定係射子彈嘅問題，而係我哋好堪薄咁揸住把遮。去抵抗， 唔系你系弱者嘛？真系 我系一个弱者啊嘛！有冇搞错？啲市民大众会见到，点解大家会变咗黄丝？喂，啲学生都系和平请愿啫，点解用咁嘅方法去对佢？你呢个就系一个强弱悬殊嘅对比嘅情况之下，系攞到市民大众嘅同情嘅。佢而家哇，佢啲完全系比喻不伦啦！由一开波已经系啦，啊！我还手应该多谢我哋黐线嘅你，我根本就反对暴力，我点会赞成用暴力方法解决问题啊？跟住佢话，放出去弹你又同情佢，屌人哋佢掟子弹嗰阵时候你又唔喐啊，大哥，我头先都讲咗部分人嘅感受啦，嗰、那个差佬系有少少，我唔敢话好多，系 self defense 嘅成分，因为佢嘅同伯、佢同僚或者同袍系咁俾人哋攞过嗰啲木头嚟咁车佢啊嘛，大哥。佢點搞啊佢？ 佢又交通警，唔捻识搞嗰啲嘢。 如果勾搭咧， 我唔系同情嗰条差佬，嗰条友今日 short 嘅大佬。 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如果你系中介，即系叫做系对住差佬还手嘅话咧，喂，你第一样你明白就系话，嗰个前线警员咧，其实唔系成个暴政嘅代表人物啊嘛，其实佢系棋子嚟嘅啫嘛。你搞掂咗呢个棋子，你处理呢个棋子，你企喺后面嗰个689梁振英。佢可以利用成件事件作為佢自己成個叫做係選舉工程嚟㗎嘛，係咪？ 咁我個分析亦都話，譬如你話啱啱前線嘅警務人員係棋子，其實主要個權力來源並唔係689嘛，亦都唔係香港嘅港共政府嘅港府啊嘛，係共產黨啊嘛，咁遠遠離點點搞咧？咁啊，譬如阿黃楊大佢就話，佢要放棄啲 humble 啊，即係和你非非嘅路線咧，即係話928嗱依啲咁嘅即係學生或者香港人啊依啲，翹埋舉起雙手俾人任揼嘅依啲路線咧，就要放棄嘅，因為依啲路線係失敗，咁轉為咧係好似阿黃楊大咁樣講話依個勇武抗爭嘅路線，咁我就想睇下佢哋喺未來嘅日子，譬如話唔好話係吉魚蛋啦，其他所有嘅民生事件啦，睇下佢哋嗰個動員能力係咪越嚟越多啊？如果佢可以話我哋唔係自助人多嘅。是他的行動力升級，就是那個武力暴力升級，我就看他會不會暴力升級咯。我真的很期望他們勇武抗爭的人士。吉爾蛋是其中一個香港人很重視，譬如說夜晚可不可以去買宵夜，這個其中一點，我覺得亦都不是說每個香港人都覺得是很嚴重。最嚴重的是什麼呢？我覺得亦都不嚴重得過水貨客對香港人的滋擾。我看看他第時勇武派會不會走去上水訂東西。 佢唔敢啦。 唔係呢個，亦都就係佢呢段説話入邊 承擔代價噶嘛，大哥。 能夠抽取到個資訊啦，佢自己都講啦，頂多係唔夠300人。 嗯， 係就係咁多啦。咁我想問下，如果呢個繼續實行一個勇武路線，靠依唔夠300人嘅情況之下，可以點樣延續落去？ 一次拉60幾。 即係除非好似阿院長所講，嗰班人咧好似打機咁會升 level 嘅，佢而家嘅 level 係冇鬥價。 係咯。 但係依次夜晚無魚蛋夾完之後咧，嗰粒魚蛋升咗經驗值之後就變咗拳王。咁升個 level 對，所以就可以同呢個警察嘅即係升級嘅武力咧，可以抗衡，除非就咁樣樣。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即係嗱，呢個勾搭喺度鬧左交啦，係咪先？你譴責即係差佬，跟住你又冇做過嘢啦。嗱，我咧今日咧即係出咗幾個 status 咧，都俾人喺度狂，即係俾啲支持暴力嘅人士入嚟喺度狂屌。但我出咗一個 status 之後咧，全部冇聲出嘅啲人， 係咪？ 我就係問大家支持呢、這、一個。要維護學生，維護守望呢個義士，支持啲人用自己嘅身體同埋血去出嚟抗爭嘅人士嘅時候咧，係咪應該唔好再交税 嗯， 你點解會仲會交税養住梁振英、養住啲黑警咧？去揼襯我啲學生咧，跟住冇人出聲啦。 嗯， 冇人出聲啦。 我啱今日先交完，屌，好撚肉。 係咪而家二三月就係去交税嘅時候啦？跟住有人話：哎呀 ，Q 仔都即係都呼籲過啦，但係冇人響應咯。 呢個第二樣嘢嚟 嘅。咁我係咪話俾你聽咯？喂，如果你連叫人唔好交税都唔響應嘅時候，你點叫人出去勇武抗暴啊？嗱，交税第一，你唔使強身健體。 嗯。 你税單嚟到，你撕爛咗抌撚咗垃圾桶已經得啦。 係咯，屌。 方便簡單，你自然唔會養住啲黑警嚟揼襯我哋嘅意思啦，係咪啊？咁你都唔做，你就拍税局煩你咁樣，跟住你就照交税。 我幫你解答呢、這個，我諗到啦， 因為 如果你搣爛張税單咧，就不能敢做不認嘅，因為税單由你哋自己拉撚硬嘅，因為佢哋以不拉自己為前提啊嘛。你覺得黃楊達可以逃過呢、這個即係税局拉鳩佢咩？ 唔係香港唔公平嘅社會係在於咩咧？真係收到税單覺得好肉痛要交税嘅人咧，係唔會做呢啲嘢。大部分係即係收佢之後，喺度幾百毫撚咗佢啦，費撚事煩啊嘛。 咁最低限度， 即係我講緊黃楊達嗰啲支持者啊，難聽你講就係、是。 咁我哋問佢哋啲 opinion leader 啦，嗱，黃楊達貨金咁多都要交税嘅，係咪先？ 我覺得佢冇乜喎。 嗱，咁再問多喺大學嘅本土嘅學者啦，陳雲、鄭松泰、健呢啲喺大學教得書一定要交税啦，係咪？ 九成啦、 啊，系咪？咁而家咁水深火热啦，你仲交税俾差佬养住啲差佬打我啲义士？我觉得每个支持本土嘅 opinion leader、支持武力嘅意见领袖，大家都不妨即系各位即系网友，可能我哋啲网友唔同，唔似佢哋咁咁得闲咧，成日上去留言啦。咁但系如果有得闲、有余力、有时间，我都问下呢啲本土派嘅领袖咯，系咪应该唔交税？ 一件事还一件事咯，佢到时答你。 你至少自己个人嚟讲。你係對呢個義士有啲支持啊嘛，大佬啊！ 正如當年阿司徒老狗吉啊長毛一樣啫嘛，公民抗命你冇撚答，冇撚唔帶身份證啊，大哥，係咪？公民抗命你冇撚 到時見到紅燈你衝出馬路啊？你覺得咁係違反交通規則？喂，大佬太誇張個頭啊嘛！係咪？不如你冇生存喺香港嘅社會好過啦，不如你自焚咗佢算啦。咁係咪會更加有價值 咧？最主要係因為係要自己實行就唔得噶啦，你要人哋實行啊嘛。 得係夠趣咯，你真係叫人做啫嘛，用乜嘢？ 教主都話齋啦，依啲嘢抽抽下水啦。我唔申請小販牌點賣嘢啊？要賣嘢噶嘛？梗係小販牌都要申請啦，係咪先？仲話唔交税，邊可能啊？係 咪？不過咧，啲僆仔咧，即係真係做咗真心交嗰啲咧，你諗下嗰晚廿幾人喺呢個二德道，人哋喺度高牆亂枕，喺度食飯，你係走去同人哋掟蛇，跟住又想差館，跟住今次暴毒暴亂咧，我估稍為一個正常嘅，唔好話有偏頗嘅法官啦，都係會判好撚重喎。呢個嘢咁撚大鑊，你真係唔撚知點賠翻個仔俾人哋。即一世嘅前途冇得埋啊！话俾你听，一时意愤啫，大佬，因为就听你哋喺度咁样宣传紧你嗰啲，即系咩话？即系我唔还手，你当外交噶嗰种啊嘛， 打不还手，食捻咗屎啊！ 你还手啦，而家出事噶啦。 好，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咁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拜拜， 拜拜。